心渐远渐无数，此时此夜思念那么清楚，念在空中两三句话拼来拼去不舍摘下，直到真他人了夜凉， 手机里再没有的你，我在。

在意。